因此假期晚睡晚起、暴饮暴食、贪凉等恶习，不仅对他们平时形成的良好生活习惯造成影响，更不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家长在培养孩子良好的用餐习惯同时，饮食上应该避免刺激辛辣的食物，以免助热生火。家长可以选择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薏米、赤小豆、苦瓜、丝瓜、豆芽等。至于冰镇水果和冷饮，也要在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再食用。夏季天热，家长在使用空调时切记温度不宜太低，避免空调对着身体部位直吹。专家建议家长要防止孩子在假期暴饮暴食，增加脾胃的负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夏季高温，储存不当的零食、路边小吃都容易滋生细菌，食用之后会引起腹泻，应该避免孩子食用。哪些孩子不适合贴三伏贴？三伏贴虽然没有副作用，但也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贴。感冒后期不能贴。如果孩子感冒后期有咳黄痰、黄鼻涕，甚至有口腔溃疡的情况，是不建议贴三伏贴的，因为此时他的内火比较重，如果还用温和的方法去治疗的话，会加重孩子的病情。发炎、咽痛不能贴。如果孩子有咽痛发热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急性感染性疾病的初期，也是不建议用三伏贴的。如果孩子在感冒或急性感染恢复期的时候，那么他的体质也需要医生来做一个判断，内热清干净了，没有明显的热象了，那么贴三伏贴还是可以的。皮肤过敏需要谨慎，贴敷时如果孩子局部皮肤出现了明显的疼痛、灼烧感，或者贴敷处出现了红疹、水泡等过敏性症状，也应该立即停止贴敷，揭去药膏。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副作用还是很小的。经典神话《西游记》系列舞台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故事说的是悟空为了保护师父失手伤了人命，唐僧一气之下赶走了悟空，悟空受了委屈伤心而去。然而赶走了悟空之后，唐僧才发现自己错怪了悟空，但碍于师父的身份不愿向悟空认错，而倔强的悟空也不愿意向师父认错。两个倔强的家伙明明都想重归于好，却都不想走出第一步，纠结呀，到底如何是好呢？经典神话《西游记》系列舞台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演出时间是8月7号，地点在华侨城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90元的票价。小不点大世界中俄合作家庭回忆录舞蹈剧场《刀会》，《刀会》出自600年昆曲经典《单刀会》，说的是三国时期关老爷渡长江单刀赴会的英雄故事。亲子剧《刀会》，主角并不是关老爷，而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孩子、妈妈和妈妈的妈妈。邀请三代人以孩子之名坐进剧场，以昆曲大气磅礴的念白、咏叹作为时空背景的铺垫，以富有戏剧张力和感官冲击力的舞蹈语汇为画笔，抽离历史传奇故事中令人敬畏的英雄气，映照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新生儿无知无畏到拥抱世界的勇气，为每个平凡的生命而喝彩。小不点大世界中俄合作家庭回忆录舞蹈剧场刀会演出时间是7月17号、18号，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厅，目前还有最低32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日前，教育部陆续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开展托管服务工作。这些通知的出台目的是解决孩子放学后和暑假期间家长不方便看管的难题。但是对于这些通知，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家长们担心收费或孩子安全问题，而对老师来讲，本来上班的时间就已经很早了，现在又要很晚下班，那么这样的利民政策该如何去执行，如何落地，有没有让人皆大欢喜的方式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老师。江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咱们用两期节目内容哈，讨论讨论最近特别火的就是公办托管这个话题。就确实在这个讨论出来之前，或者有一些报道出来之前，我没想到就是公办托管居然有可能产生争议。那咱们就分析分析争议有可能在哪儿哈。我们先看就是目前的这个公办托管有哪些优势，您认为？ 我想首先，公办托管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解决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 嗯， 因为学校的这个环境，不管是学校的硬件设施，还是学校的师资力量，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讲都是最熟悉的场景， 对， 也是相对在接受起来感觉最安全、舒适度最高的一个场景。 嗯， 解决的更多的还是说，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选择。 嗯， 第二呢，实际上这种托管解决了，特别是双职工家长，3:30到下班这段时间，孩子没有人管理或者没有人接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在托管里面更多的从我们现在现实在实行和推进过程中，包含有一些家长选择课后服务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一个问题。 嗯 嗯， 那现在这个争论哈，就比如说他可能问的会更细节一些，比如说那你到底要怎么去落实啊，包括这个最后的质量怎么样啊，会不会反向影响到学科学习，他是争论在这一点哈。可能那这些就不存在这种比如说接送有问题的，或者说是不知道去哪儿的家长朋友们有可能有这个反响，是吧？ 是的，实际上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孩子的托管和接送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不是唯一问题。 对， 对于家长来说还有更高的需求，比如说针对于孩子的课业辅导，针对于孩子多元化兴趣和能力的培养，针对孩子他整个的这个从学习以外的一些场景上面的一些能力的补充等等等等。那他的这个需求除了安全保证孩子有人管之外，他还有更多的以教育为核心的一些更多的诉求。这个诉求实际上就是包含在学校校内的这个课程课业，以及学校原来我们在校外去完成的一些素质类的呀、能力提升类的呀等等这些课程的学习。 嗯， 那么有了这个课外辅导之后，有一些家长实际上把这些所有的诉求都希望在校内去呈现去解决，因为这段时间相对比较长，从时间的角维度上来说我们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对于学校来说实际上是两难的场景。那学校的资源够不够，老师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有这个意愿，我们提供的服务是不是能够满足家长他意想中的这个满意，就是满意程度是不是能够满足他，等等这些方面实际上都是有在理解和在认知上面的一些差异的。我想可能这种所谓的不满跟这种预期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呈现之间的，就是说白了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有落差的。 嗯 嗯， 对，这个大家其实就是在更关注的这次教育改革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一下子来了一个变化，虽然是很利好的消息，但大家难免会有点懵，那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可能以前已经适应了之前的那种方式，突然间再给他一个方式的时候，他难免会有一些疑问哈。包括就是这个托管人员要以本校教职工为主，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拿出来，估计这应该是教师们问的问题吧。 对，这应该是教师们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政策在落地的时候它实际上难度比较大的。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整体在设计和制定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嗯， 但是跟现行的有一些政策，就是除了这个政策以外的一些现行政策没有相应的修改， 嗯， 比如说安全性的问题， 嗯， 进入学校以后做指导老师或者说是作为教师或者作为义工也好等等，它的准入门槛的问题，再比如说现在大家争论比较激烈的收费的问题， 对， 那么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相应原来的制度和政策没有去进行修改或者修订的时候，指出来一个这个政策对于学校来讲是两难的，一头现有的政策给我堵了，没有更多的资金，我其他的校外的人员进入到学校，无论是做义工还是做志愿者，第一我没有钱给他，第二准入门槛现在不允许， 哎， 考虑安全问题，我又要去承担这个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嗯， 那我又不允许随便有一个人进来去照看这些孩子，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导致我们学校实际上就目前的场景来说，学校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机构了，它是一个承担了教学、教育、安全以及课外孩子看护和这种无限责任的一个机构了。 嗯，对， 对。那对于校长和教师来讲，他本身自己他也是一个家长，他也有自己的家庭， 嗯， 他也是一个劳动从业者， 嗯， 这中间实际上是很为难的。 嗯，对。其实呢，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好的方案或者方式方法落到实处。 是的， 我看这一项这个公办托管还是主要由政府来指挥的，对不对？ 这个政策是政府发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从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需要从整个国家包含地方整体的层面去统筹去规划， 对，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所有的责任现在几乎全都压在了学校，学校实际上是不堪重负的，对于他来讲，他现有的这个很多的制度和很多的这个资源，他能够去调用的非常少，但是所有的责任全部在学校。那他在去做一些具体的服务的时候，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反倒束缚了他的手脚。 对， 所以这个里头就是我是觉得哈，一个政策，一个很好的政策出台，我们可能要去考虑的是整个全链的一些资源的调控和一些制度的一些修改和调整，这样的话对于学校来说他才有能力和资源去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否则就是不断的施压，学校本身不堪重负，他就会给老师去进行施压，老师不堪重负，那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个人意愿和他的投入度就会再反馈影响到家长和学生的满意度，那实际上这个就不是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课后辅导，包含暑期现在也在，我看各地也在召集这个暑期的这种 夏令营啊什么的， 对，这种辅导，实际上这是面临一个相对比较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我们从政策和机制上面去及时的予以干预和调整， 所以您觉着啊，咱们现在一望可知或者说想一想就能够这个把它总结出来的，有可能在落实当中出现的漏洞有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提醒我们注意好。 我觉得漏洞倒是说不上了，但是对于我们在去实施一个政策的时候，我想它从政策的制定和出发点一定都是好的。 当然。 但是可能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去更多的考虑和引入，比如说学生家长，比如说教师，比如说学校的实际的管理者，比如说甚至是我们所居住在的这个社区，我们可能要把整个这些人拉起来一起，从现实可行性上来说，去修订一个符合当地资源、符合家长需求的一个真正可行的方案。切忌拿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是统一的一个要求去强压，单方面的强压学校，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政策的推行和执行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走样。 那这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实施细则呀，或者细则指南啊，到时候还是由政府来发布吗？ 我觉得这个是以谁为发布主体， 义务教育阶段还是以政府为核心， 是的。 但是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可能是要去多维度、多方面的去收集，包含听取意见。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在这个孩子的看护和安全问题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以学校为主体再去承担这个责任。那学校在执行这个政策或者是执行这个条例的前提下，他有可能碰到哪些问题？哪些困难，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不是考虑了学校的实际困难，现行的这个阻碍，并且去帮他去进行疏导了。我想可能对于学校和教师再去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他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 那是一定是前期考虑的越细致，在上游的阶段把紧张度的问题先考虑出来，假设出来给出解决方案才会更好嘛，是吧？ 对对。 那其实下面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也会比较这个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公办托管实施之后，刚才咱们也说给老师带来的压力，但是我们能够这个比较量化一点的这个给我们大家分析分析，比如说给老师带来压力到底会变成多大，然后甚至会不会影响到老师们的这种稳定性。 我想首先给老师带来的第一个压力就是工作时长。 嗯， 我们都知道老师几乎是在7点钟左右就要先到校的，他要在孩子到校之前他就到校。 对。 然后在这一天的过程中，他要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要去课堂授课，要去做这种课程教学的这种备课、批改作业，要跟孩子进行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疏导，他实际上工作量和压力是很大的。 嗯， 但是等到原来是到3点半我就可以放学了，我可以去忙家里的事情了。 对， 但是到3点半之后，现在不行了。我看有一些地方是要求到6点，有一些是要求到家长下班正常下班时间以后的半小时。 对，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时长可能完全超过了8小时，甚至可能要到12个、13个小时。 嗯， 那他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的基本权利如何保障？我想这个可能是最直接的问题了。因为对于教师来讲，他也是一个劳动者嘛。 对对对。 对吧？我们不能要求教师一直是做蜡烛燃烧， 对，神圣的，不能老这样要求人。 对对，他一次两次可以，让他长期这样。我想，可能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是不是那些有意愿、有理想的老师会能够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待下去？ 嗯， 因为毕竟很多做教师的老师，他可能说更多的意愿是在教学上面， 对， 是在研究上面， 对。 那如果把更多的时间只是放在对于孩子的这种安全和看护上面，那我们更多有理想的老师是不是能够有时间去完善自己的理想？是不是可以做到教学孩子，就是学校内校内的工作和家庭之间相互平衡？那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作为我们一个政策执行上面是需要考虑的。 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付出这么多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从相应的经济补偿激励上面是不是给到位了？ 嗯， 是不是让老师觉得心理平衡了？ 嗯， 我想这是第二个问题。 嗯，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实际上要求课外辅导是需要多元化的。 嗯， 我们能够去发挥孩子的兴趣特长，不仅仅是简单的看护。但是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他是不是有能力去完成所有的工作？就是他除了能教语文、数学、英语，他还能教画画、舞蹈。那他是这个老师是否有这个能力？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现行过程中，可能我们在校内的这个场景，因为现在学校能够调用的资源就是校内这些老师。 对。 那在校内这个场景，我想是所有学校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因为咱们在这个有一些分析里面还看到，其实就是公办托管，它是要充分的利用到学校的存量资源嘛。就像您说， 是的， 存量资源不就是学校里面各位老师们的， 就是教师嘛， 那就是他的这个 好用 的爸爸们的能力， 对，能用的就是这些教师。但是这么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不断的给他增加工作量，那我想，就是真的优质的老师可能会留不住。 流失， 对，甚至说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场面，就好像之前有医疗有一些这种纠纷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医学院的成绩在高考的时候是下降的。 对，我刚才想类比医生的，对。 对，那如果再这样的话，大家知道，教师是一个不挣钱、地位低、还风险高、还很辛苦的岗位，那是不是好的学生也不会报考师范类学校了呢？ 对。这个、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更长远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师资现在可能会流失，但是未来我们更好的更高素质的人员可能就不愿意从事这个岗位了，这个可能是更可怕的问题。 嗯， 对，我们一直在呼吁嘛，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一流人才来进入到教育行业， 嗯， 因为一流人才培养出来的这个同学们和没有那么一流的人才啊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往往给他那个方向和那个口子开的就是很难，就跟现在劝我们都知道，我们当然知道，老师们的社会地位是高的，包括医生们的社会地位是高的，可是他们的超负荷运转，他们每天的因为要解决，比如说咱们拿这个医疗系统来举例的话，那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他可能就要加好啊，碰到过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哈，经常会聊一天要看上百个这个号，就平均他只能说几分钟几分钟，可是那同时又反馈过来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就你怎么这跟我说这么几句话，因为我没办法跟你在每个人身上说太长，我把重点的摘干净，我赶紧到下一位，因为我要满足更多人看病的需求。那么这个反向出来的问题，就比方说儿科，对吧，儿科它是这个目前好像有好多学校好多医学院已经撤掉了， 对 啊，就会很大缺口。那么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这些高尚的三尺讲台上呢，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那个人，他越来越少，或者没有人愿意去试这个岗位，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所以说包括这次我们看到那个暑假时期也要搞一些这个大概是有24天的时间吧哈，让可以分两期，让同学们去学校里这样去，大家就讨论，我天，那不就是老师没有暑假了，或者学生没有暑假了，这到底应该咋办？目前我们也没能探讨出来一个好的办法，除非有相应的，比如说这个金钱上的鼓励，或者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提升的道路上有什么一些这个加分项目，我们能想到的仅此而已。但是他们同时还有社会角色，要么是为人父，要么是为人母，他们的孩子也需要去照顾，当然他的孩子也会被跟他的同行一样被照顾着，对，但他们就越来会越像一群有一点这个工具人，或者说就更多的把他的这个职业迅速的变成了服务行业。虽然我们一直说哈，一个好的国家发展各个行业他可能都要往这个服务行业去发展，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教师资源比较稀缺，相对来说少，师生配比的这个比例还是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样的完美，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多的考虑这个问题啊。 嗯 嗯，对，我们用上集聊一聊，就是这个公办托管的一些优势，包括有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执政者，包括或者是这个规则发布者，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制定细则的时候，更多考虑进去。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我通过刚才焦老师的分析哈，我们还是非常认可这项这个规定啊，或者说是办法出台的。那么只是要怎么落地是我们现在更关心的问题，到下集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国外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包括家长如果想在家校公寓当中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应该怎么努力。那感谢姜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的，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5年时间，900多个上学日，海淀区恩济庄派出所驻区民警高宝来风雨无阻，每天早上准时在海淀区实验小学门口疏导交通，护送孩子。 这个校区每天要有2000学生上学，如果没有高宝来在这及时的疏导劝离，那么每天门口就会非常拥堵。 累计早起1800多个小时，40多万次拉开车门护送孩子上学，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高宝来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我们要把这个他这种精神，他这种责任感一定要传承下去， 弘扬雷锋精神，传承榜样力量。